目前情况看来是这样，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展开专业的权力交接，这一点毫无疑问。奥布莱恩说，美国即使在最具争议的时期亦都如常交棒，和平和成功实现权力交接。他又说，记得当年乔治布殊和戈尔角逐总统职位，直至12月中才开始权力过渡，但亦都完成。奥布莱恩的言论和总统特朗普形成强烈对比，特朗普宣称自己胜出，又指大选受到操控，并预告会向法院提出重大诉讼，以证明选举违宪。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2点，升112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4，英镑10.251，瑞士法郎8.502，澳元5.677，加元5.931，新西兰元5.36，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7.4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03美元，卖出1890.7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坚拿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咧，来回方向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咧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就近住告士打道封咗快线，去红隧方向解封啊，咁影响到而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咧就挤塞，咁车龙排翻去红隧嘅香港出口，咁而家顶翻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咁今朝早三线过海嘅车龙咧比较长噶，咁特别系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都过晒培正道桥底，去到亚皆老街啊。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好长噶，排到去亚皆老街。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咧就系受坚拿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影响，咁红隧嘅港岛出口咧就出唔切一啲车，咁就顶翻去红隧嘅九龙入口。咁所以今朝早三线过海嘅车龙咧就比较挤塞。咁赶时间嘅话咧，可以改行西隧同东隧噶。咁而家暂时啊呢个时间，西隧同东隧咧都系正常。咁再讲多次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嘅情况啦，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亚皆老街，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而红隧嘅香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去跑马地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就在亚皆老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龙尾就在加龙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星期六晚12点到2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疫情期间，不少运动场和健身房相继关闭，令到在家运动渐渐成为新常态。今个星期，中大运动医学系列将会讲解在家运动训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17号，油麻地火警七死，特首要求消防屋宇处加强巡查。 本港增8宗输入确诊，李大清输入个案令病毒流入社区。 食环署将检测服务扩展至洞房从业员。 拜登指美国需与盟友联手于贸易上抗衡中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11月17号嘅早上开始千禧年代啦，都要交代翻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首先关注翻咧，就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嗰场火警啊，前日就发生啦，就喺一间尼泊尔餐厅嗰度发生噶。暂时听到啦，造成7人死亡，咁亦都听到系仲有7个人咧系仍然危殆嘅，截至寻晚嗰个数字啊。咁又见到咧，就死者当中咧全部都系尼泊尔裔嘅，包括有2名嘅小朋友。食环署都证实咧，那个餐厅系一个无牌嘅餐厅嚟嘅。咁有少数族裔嘅领袖就话咧，其实区内都有唔少同类嘅无牌咧，净系招待亲友或者会员嘅餐厅啊。咁而政府尋日就話啦，喺年底之前咧，將會巡查全港2500栋60年樓齡或以上嘅住宅或者商住嘅樓宇嘅。咁啊，見到都有加強翻一啲嘅檢查。咁大家點睇？睇嚟講係1872311、1872311。一方面咧，就我哋關注到喺唐樓裏邊嘅消防設備係咪足夠啦？遇著有大火嘅時候，咁係咪可以有足夠嘅消防設備啊逃生嘅機會啦？另外就是會不會都見到有一些無牌經營的餐廳呢，這方面會不會都有一個消防的隱患呢？另一方面我們都可以關注的就是少數族裔在香港，他們究竟在香港的生活的空間是怎樣，聚會的空間又怎樣，夠不夠地方去到給他們進行一些活動呢？今次據說也都是說可能跟一些節日慶祝有關的，這個情況你怎麼看呢？打來一起講一下的1872311 1872311。政府亦都話啦，年底前要巡曬2500栋60年樓齡或以上嘅住用或者商住嘅樓宇，點睇呢個目標咧？1872311，大家去打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請嚟嘉賓傾下先。首先請嚟由尖旺嘅區議員係佐敦西選區嘅朱慧芳一齊傾下。早晨，朱慧芳。 係，早晨你好。 咁啊，講下暫時你掌握咧嗰、那個即係遇難者家屬個情況係點啊？而家譬如政府方面有冇啲咩支援啊？其他地區人士有冇啲咩支援俾到佢哋咧？ 其實咧就係、是、我哋係會同民政處啦，咁就我哋都係會申請一啲嘅分定俾佢哋嘅，咁或者係死難者方面就係、是、都係會係各方面都會係，即、就、係、是、我諗社會上面都有唔同嘅支援俾佢哋咁，或者我哋即係地區嘅機構啊都會有一啲好，即、就、係、是、大家都好。大家都好積極咁出嚟幫手，幫佢哋手啦。但系而家我諗，我哋最重要就係幫佢哋情緒嗰方面先咯。係。 咁區內居民嘅情況係點樣咧？聽到呢啲慘劇發生， 區內嘅居民就我諗我哋見到就係大家都覺得好難過啦。就算我哋中國人啊，都覺得非常之難過。成個玉器市場嗰邊都成條廣東道嘅玉器市場嘅嗰啲商販都覺得好需要係即係為佢哋做啲嘢咁樣咯。 不過都要關注一下咧，就係、是、究竟舊樓嗰啲消防安全嘅問題啦。今次見到呢場大火，你見油尖旺區裏邊都多呢啲唐樓嘅，普遍嘅情況係點咧？你觀察到？ 普遍嘅情況就係、是、都缺乏嘅。咁我哋因為附近我哋都會不斷咁巡查，就係睇翻會唔會有啲清潔問題啊，或者消防問題啊。 咁但係就係好難成立法團啊，佢哋普遍係租嘅，咁而業主就係都係會經過一啲嘅地產公司嘅收貼，即係收佢哋屋租啦。咁就我哋好想去同佢哋去成立法團嘅時候，可能就佢哋連自己個即係嗰個屋主係邊個都唔知道。咁然後好多住户就會講話我唔係屋主嚟嘅喎，我做唔到，即係我做唔到呢個法團嘅喎。咁如果神盾大廈裏面可能除咗南亞裔都仲有其他，譬如有香港人啦咁樣。咁所以比較困難囉呢方面咁。 係咪即係就算觀察到有一啲消防嘅隱患，大家都好似無計可施咁，頭先你講到。 其實我自己是區議員，在這方面就會覺得都是有些困難的。不過我自己就會另外一方面跟他們傾，即是講返就話、啊、會不會你有些滅火筒啊，你準備這些東西啊，還有那個樓梯那裡那個通暢度都要是要做到咯這樣。 但按道理不是政府是政府見到他有問題的違法收緝令啊，要他改啊，要他那個業主都不能夠不理的，按道理都。 咁就係、是、但係我就見到其實有好多個收緝令可能都出咗好耐，但係有冇第二次再去追查呢？咁如果有足夠收緝令嘅話，佢一定會去做嘅。佢譬如有啲大廈都會因為收緝令，所以佢哋都搵我哋或者搵民政處去做返一個成立一個業主立法團。如果呢啲做得夠足就會好多咁樣。 剛才你提过法团会有一个问题，其实现在没有业主立案法团有几普遍的，有大概几多度？譬如在你区内你观察，很粗略地估有几多没有法团。 如果是即是三毛大厦呢，我想差不多都不是好，即是差不多都没什么业主立案法团的。 即是绝大部分都没有了，应该你眼 睛。绝大部分都没有的，是的。尤其是即是譬如说，因为呢有啲唐樓佢因為個租比較平啲嘅，咁所以咧南亞裔就比較多咯，嚇。南亞裔佢嘅收入就佢比較係勞工階層啲嘅， 所以有啲講法話嗰個區其實本身都係好多少數族裔啊、南亞裔聚居嘅地方，你想觀察又點樣咧？呢度 其實油尖旺咧，佢嗰個南亞裔就係全香港最差唔多最多啊，咁都有成十幾 percent 嘅，十幾二十 percent。因为就见到而家系即系南亚裔佢哋系即系个数量越嚟越多啦。而喺我哋呢一区咧，佐敦啊呢一区佢哋嗰个尼泊尔嘅人系更加多，差唔多我见到啲数字就系、是、全香港嘅尼泊尔人咧住喺我哋嗰度咧都有成40-50% 噶。 是今次又有些讲法啦，食环署都讲今次是一间餐厅来的，有些讲法就是他只是招待一些、自己人的，这个就不会对外公开的，但是就说这是一间无牌的餐厅来的。 是 区内多不多见到这些无牌只是给少数族裔自己即是自己人用的一些餐厅呢？ 其实因为这些餐厅呢，他一闩了门呢就跟普通一个住屋差不多的，他都是不会在那个门口写住是即是会有餐厅或者有门牌有特别的名字那样。那你巡了都不知道那里是餐厅那样。所以都是要靠他们即是他们自己人告诉我听这里有些隐藏的餐厅。 过往有没有听闻这些多不多？听闻即是多不多？ 其实就不多咯。是的，即是对我来说我们真的要他们讲给我听才知道是餐厅的。不过他们是这样的，因为少数族裔他们呢对那个文字不是那么认识啦，即是对英文啦，有时候他们的英文能力不高，他们会用自己的方法 去生活咯，譬如他们可能会自己做生意啊，他们可能会在楼下开餐厅，有些即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餐厅的，或者是开一些开啲食店，开一啲嘅即系卖菜嘅地方啊，即系总之会自己经营一啲嘢咯。咁楼上有餐厅，都系因为佢哋真系唔系好能够系去出面做生意，即系出面做生意或者用佢哋嘅语言做生意，所以做翻自己人生意。 系， 同埋楼上可能都租得平啲啦，咁样。 有啲報道就話啊，可能當時係慶祝緊一啲節日排燈節咁樣，有機會要點一啲蠟燭嘅。有啲又話可能係同小朋友慶祝生日啊咁樣嗰啲。 係係。嗱，小叔仲要咧，佢哋好中意聚居嘅，同埋佢哋都係同自己，即係佢自己好中意搞啲活動咧，係去慶祝啦。佢哋係一個民族咧，就係佢哋係成個大家族咁去過呢啲日子，咁而近嚟咧就係、一個佢哋所謂嘅一個類似係聖誕新年咁嘅日子啦，所以佢哋好啱啱啊叫做啱啱過咗啱過一兩日叫排燈節咯，咁排燈節就有一個習俗就係佢要驅趕一啲嘅。唔好嘅嘢，咁然后咧，佢哋要有啲光明啊，所以佢哋就会喺门口度点一啲小嘅灯咁。 咁附近其他居民咧，会唔会都有向你反映有啲咩担心啊？特别经历呢场火之后， 佢哋都会有啲担心就是說，就系话，即系如果而家就开始睇啲走火通道啦，譬如话，会见到譬如话一啲嘅劏房啊，个走火通道好窄啊，咁会。会话俾佢听就系话，唉，咁呢个位点算好呢咁，系啦。不过我谂大家而家仲都仲系一个系好觉得好难过啫，因为太多人离开咗咁样，系，大家都觉得好难过啊。 剛才你提到啦，区内有咁多少数族裔聚居啦，你觉得区内俾佢哋活动嘅空间又够唔够呢？ 区里边俾。咁就係、佢哋都會有啲餐廳嘅。咁我哋都有個多元文化中心，咁都係俾少數族裔嘅。咁就另外有唔少嘅，有啲公園啦、啊。咁不過多元文化中心就要租嘅，係即係要用錢租。可能佢哋就覺得，因為佢哋已經係低收入啦。咁如果再去攞啲錢去租，先至去可以搞活動，就比較困難啲。 明白。好，多谢晒啊！ 多数都会餐厅嗰啲咯。 好咁啊，好，朱慧芳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讲到即系区内居民有啲反应啊。朱慧芳咧就当区区员啦，嚟自佐敦西选区嘅油尖旺区议员。电话1872311，听到呢场火警嘅惨剧啦，有冇啲咩想分享咧？可以带你一齐倾1872311，已经申到啦，消防隐患嘅问题啦。咁大家有啲咩观察咧？可以带你一齐倾1872311。就消防方面咧，请位专家倾下先，请嚟有消防顾问梁锦德一齐倾下噶。早晨，梁锦德。 早晨啊，叶佩林。 系，今次咧就讲到有关一个咁唐楼啦，嗰个消防嗰个问题嘅。而家你见呢啲咁旧嘅楼咧，个消防嗰啲装备够唔够啊？你一般观察。 如果跟而家嘅标准，就一定系唔够噶啦。即系呢啲楼宇咧，都系讲紧喺几十年前。去興建嘅，咁當時嘅標準同而家嘅標準咧，都有一個相當大嘅差距嘅， 爭咗啲咩咧？而家普遍嚟見， 普遍嚟講咧，如果啲舊唐樓以前就只係需要個滅火筒嘅啫，咁而家新嘅標準咧，我哋就期望佢哋有一套嘅私家街頂消防喉轆嘅設備，咁而令到咧，即係有足夠嘅水。供应去遇到火警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救火嘅。 咁呢啲 系商业嘅部分咧，有一啲系超过三十米嘅旧楼咧，佢要加设呢个自动花洒系统嘅。 咁呢啲系点啊？佢而家叫做违规地存在啊，定系有时间俾个业主改啊，定点嘅？ 据我所知就其实消防处都会。因应呢啲咁嘅情况，因为已经立咗例啦，咁就会发出一啲叫做消防改善令啦，咁要求啲业主啦去改善，咁但系亦都理解咧，因为喺呢个咁嘅推行嗰方面咧系出现好多困难嘅，咁政府亦都喺呢方面咧处理上咧个手法系比较宽松同埋去考慮有好多嘅考慮量嘅咁喺嗰個處理手法方面係比較有彈性嘅。 咁即係如果裝翻嘅困難喺邊度咧？ 裝翻頭先你講嗰啲自動灑水系統啊，一啲 後 啊， 有好一路帶出嚟好多問題嘅，除咗就係話，因為佢要加設個水缸啦，咁個水缸嘅負荷嘅問題啦，一般咧因為依啲樓宇個佔用嘅面積唔大啊，咁喺個地面度就揾唔到地方噶啦，咁而能夠可以擺得到嘅咧，就可能個水缸係擺喺天台啊，而天台咧本身嘅設計咧，就可能負荷咧唔足夠嘅，而令到咧我哋擺唔到水缸啊，咁政府喺呢方面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嘅啊，將個水缸考慮咧就係、是、將佢減細，甚至乎咧係容許咧就話水務局嘅呢、這個可以直接街離水接駁呢個系統啊，咁但係實際個係唔係單純喺個消防系統嗰度，因為你要做個消防系統嘅時候要加設消防泵啊，加設上水啊各樣嘅嘢咧，嗰、那個電力供應咧就亦都係唔足夠嘅，咁變咗要同呢、這個電力公司申請攞電嘅時候咧，咁電力公司亦都好多時咧就話，因為因應呢啲樓宇咧過舊啊，嗰、那個電力嘅分配系統已經係太過即係唔啱標準啦，咁要求咧啲業主成棟樓將成個電力分配系統咧重新做過嘅，去更新啊。 咁所以係咪如果冇實地，即係好難做到啊？根本業主就算有心做，都要俾一筆好巨大嘅錢先搞得掂啊！聽你咁講， 係啊！如果你單純睇消防嗰筆就好似好細，但係引申到即係話要改埋個電力系統啊，甚至乎因為嗰個水缸個結構上喺個天台就算做得到咧，令到嗰個天台嗰個結構有移動嘅時候咧，嗰、那個防水層有影響，又重新做防水啊，咁各方面嘅費用咧就變咗好大啦，加埋。 咁所以現實上有幾多業主真係會咁樣執啊？定係大家都攤低先啊？你現實觀察到啊？ 其實嚟有幾類唔同嘅業主嘅態度，有啲咧就好積極嘅，甚至乎有啲願意自己攞錢出嚟咧，係成即係唔關佢嗰部分事，唔使人夾，自己都承擔曬。咁但係有啲咧就會比較即係頑強啲嘅，咁啊想睇下政府嗰個處理手法係點，佢先進一步去做。咁而唔到咧，即係話喺呢個兩者之間咧，就有個矛盾喺度啦。 明白。我想問下，積極同唔積極嗰啲比例大概係點樣？頭先有啲好積極啦，有啲就要。 可以有一半半噶 ，OK， 但政府亦都即系唔敢话容许俾呢啲愿意钱做嗰啲人去做，因为嗰个始终系公共地方系嘛，有一个法律嘅责任喺度啊嘛，咁所以令到咧就系话，如果嗰啲冇即系唔同攞唔到其他嗰啲业主嘅同意咧，咁啊政府又唔容许佢哋开工做啊。 哦，咁、okay. 所以啲嘢就停咗喺度啦，好多时。 咁嗱，头先有啲想做啲唔做啦，咁停顿即系因为咁样而停顿落嚟，占咗几多度啊？好粗略咁啊，大概。 呢、這个我谂佢实际嗰个数字我相信要问翻。 O K。 我先知道啊。 O、okay, K， 好。 我所理解即系对目前而家都即系有好多系未处理嘅。 讲返呢栋楼啦，就我哋都问个消防处，佢就话根据记录呢，就因为之前都要分阶段巡查㗎啦，咁佢就话呢屋宇处同埋消防处都未向嗰个楼宇呢展开联合巡查，所以就未有向呢楼宇嘅拥有人或者占用人呢发出消防安全指示嘅。不过政府就话啦，希望喺今年内呢都巡埋嗰2500栋喺60年以上嘅楼㗎，咁讲緊2500栋，咁都11月中喇喎。你觉得得唔得呢？做唔做到啊？呢个有冇难度啊？巡埋晒。 呢、這个真係好似乎因为而家有关系啦，咁大家理解，即係曾经一段时间係嗰个政府都有好多係即係在家工作嘅，好多官员。咁而令到係其实相信係有好多个案系堆积咗喺度，要清理嘅。咁我相信， 要有个特别嘅安排啦。 即係得唔得你個？如果2500棟60年樓齡以上，咁你同話要清積壓嗰啲添，咁而家特別攞埋60年以上呢啲做個半月搞唔搞得掂咧？好有難度係咪？ 有睇下佢，即係有一定嘅難度嘅，我相信。 嗯。 咁、啊、變咗佢係咪再喺其他嘅組別去調配人手，去增加呢方面嘅巡查咧？咁依、這個就我相信消防处会有适当嘅安排嘅。 OK， 好，好咁，多谢晒你先啊，阿梁锦德倾到先，多谢晒你啊，梁锦德咧就系位消防顾问嚟噶。呢件事我哋都问过屋宇署嘅，屋宇署就话咧，由于嗰栋大厦嘅各楼同埋二楼同埋三楼嘅入口嘅防火门被移除啊，所以咧屋宇署就向有关业主发出法定命令，要佢收葺啦。咁另外就话咧，佢哋喺事发前系冇接获涉事单位更改用途或者违反建筑物条例嘅举报嘅。咁亦都頭先講到啦，佢哋就未向呢個樓宇咧展開聯合巡查嘅。電話87231 87 7231對呢場慘劇引申出嚟嘅一啲關注，有冇啲咩睇法咧？一齊傾啊！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嘅消息令人鼓舞，但关注多个国家嘅确诊个案急升，强调不能自满。美国药厂莫德纳早前公布，正喺三期临床试验嘅新型肺炎疫苗有效率达到接近95%，计划喺未来几星期向美国申请紧急使用。另一間美國藥廠輝瑞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合作研發的疫苗上星期公布有效率達90%。譚德塞在日內瓦的視像記者會上表示，在疫苗研發上能夠接獲令人鼓舞的消息，但他警告任何疫苗能夠廣泛使用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他關注多國的病例急升，特別是歐洲和美洲的情況，醫護人員和衛生系統已經逼近崩潰點。中國電信設備生產商華為出售旗下手機品牌榮耀給超過30家企業，多間企業在深圳特區部刊登聯合聲明，指完成之後華為將不再持有榮耀任何股份。聲明說，一間叫深圳市資訊新技術新資訊技術有限公司由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發展集團和30多家榮耀的代理商和經銷商共同設立，名單包括蘇寧易購集團。聲明指出，收購的是榮耀相關產業鏈發起的自救和市場化投資，能夠保障消費者、供應商、合作夥伴和員工的利益，更加是一次產業互補。美國已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全力壓制華為，但華為一直否認指控，聲明未有透露作價。路透社早前報導，華為以1000億元人民幣出售榮耀品牌給深圳市政府牽頭的財團。內地新增1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由境外輸入，數字高於之前一日的8宗。內地累計86361人確診，死亡人數維持在4634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美國下任總統要同中國對話，通過溝通管控分歧，促成合作。97歲的基辛格以視像方式出席2020創新經濟論壇，再談中美關係。他認為美國首先要同中國領導人對話，建立機制保持聯繫，討論需要避免出現的問題。之後雙方溝通的重點可以轉向應該實現的問題。中美必須避免雙方的分歧演變成衝突，並且希望能夠促成一些合作。基辛格說，對中美雙方而言，重要的是理解對方關切所在，雙方必須了解對方的基本觀點、原則以及對國家利益的定義，這樣才能夠順利開展對話。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5,951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3，日元104.4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7，人民幣6.587，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86， 澳元兑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0.04 美元，卖出 1890.6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朝早离岸风，世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继续同你讲翻坚拿道天桥啦。咁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告士打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咁大约三分钟之前咧，啱啱清理好嘅，咁但系仍然咧系非常挤塞。咁有九龙入口嗰度咧系非常挤塞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咧就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嘅。重复多次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告士打道嘅快线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几分钟啫，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九龙入口系非常挤塞，咁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咧就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咁啊揸车嘅朋友咧继续请你保持忍让啊，咁另外啦，东隧咧都受到影响，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仔东港中心，西行咧排到去李景湾嘅。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咁去跑马地方向咧就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咧都系排到管道出口嘅。咁私隧嘅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深水湾道同埋南丰道交界。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亦都系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海宏道对出，观塘道去东隧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亦都影响到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翠屏道，咁喺新界啦，大埔嘅广福村回旋处一带都是非常挤塞的，咁包括就系宝湖道啊、南运路、广云街啦、广宏街啊、广福道同埋大埔嘅太和路啦，呢一扎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咁啊经过留意啦。咁喺荃湾路咧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提多大家一次啊，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仍然系非常挤塞嘅。咁啊，有多条嘅龙尾啦，经过请你留意或者考虑咧，就系改道行驶啦。但系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我得你都得。 转咗播出时间，三个主持不变，浓缩为一半，只会更精益求精。同月亮讲拜拜，向太阳 say hello， 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梁禮勤，我同你講啦，音樂啊，梗係起源於音符啦，有音符。 劉偉恆啊，你錯曬啦！音樂其實係嚟自聲音噶。嗱，當物件嘅震動嘅時候咧， 梗係唔係啦？音樂梗係起源於唱片公司啦，冇唱片公司。 喂，你兩個喺度講乜啫？音樂嘅嘢梗係我話你聽啊嘛。快樂自由。星期一至五晚八點至到十點， 劉偉恆、 梁禮勤、 何亨， 仲有我陳小寶， 手下留情， 真係咁好。 2020年11月17号，油麻地火警七死，特首要求消防屋宇处加强巡查。 本港增八宗输入确诊，李大清输入个案令病毒流入社区。 食环署将检测服务扩展至洞房从业员。 拜登指美国需与盟友联手于贸易上抗衡中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油麻地一場造成七死的火警令人痛心之餘，都會關注香港這些舊樓究竟個消防裝備究竟是怎樣的，另外都關注到就少數族裔社群他們的生活情況會是怎樣。電話87231，大家可以打來一起談談的。而見到就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都打上來一起談、啊、鄭永信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 是是，你是不是、有些事想發表呢？ 是啊，冇啊，因为琴日咧，我哋都首先我哋都即系琴日油麻地大火嗰度咧，我哋都为咗死难者嘅朋友咧，都系即系为致我哋最深嘅慰问啦。其实我自己琴日都落咗现场，咁我自己都去咗探望一啲嘅死伤者嘅家属，其实都系好困难嘅。因为其中我哋去探个家庭咧，就系佢嘅太太，佢嘅先生同佢嘅儿子咧都系离开咗，咁所以咧即系而家个家庭都顿失咗经济支柱啦，咁啊亦都情绪都系好激动嘅，咁啊都我哋都系提供紧唔同嘅支援。希望車都可以幫得到佢啦，咁樣。 嗯，咁而家附近啲居民係咪都要住處啊？點樣咁佢哋？ 佢哋咧，因為離破嘅群族咧，好多時候都會住翻喺油麻地一帶附近嘅，咁好多都可能係住咗喺佢親戚朋友嗰度附近啊，咁樣。咁琴日嗰啲家庭大部分都係住喺附近嘅劏房裏邊嘅，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咁，當然嗰日火燭嘅時候咧，即係民政處都開放咗啲地方俾佢哋，即係可能暫時即係喺嗰度留一陣咁樣。咁但係最後都應該係而家去曬唔同嘅地方。 嗯，因为今次大家都关注到消防安全的问题，你喺区内又见到点咧？ 其實咧，即係呢個消防安全咧，即係大家又再次可以勾起咗呢個嘅題目咧，大家真係要關注。其實咧，呢個火警咧，可能係大家講緊，可能係一個餐廳或者無牌餐廳啦。但其實咧，亦都有好多過去有好多嘅火警都由於劏房嘅原因咧係發生嘅。咁過去幾年咧，其實咧做消防裝備、消防設施咧，頭先你哋有位專家都講啦，其實咧。多路推動緊嘅，但係嗰個成效咧，其實就即係唔係咁理想咯。之前咧政府咧就喺2017年嘅時候咧，喺施政報告有個20億嘅消防裝置計劃，就俾啲大廈去做做消防裝置嘅，即係處理嗰啲消防572嘅。咁佢之後咧就喺2019年嘅時候咧，又再有一個計劃咧，就係攞多咗35億咧，係我哋做呢件事嘅。咁啊，其實嗰、那個啱啱嗰個 scheme 咧，就啱啱喺上個月月尾截止嘅。咁我而家都問緊政府嘅，究竟即係而家有幾多緊大廈，究竟係即係肯去攞你哋呢個計劃咧，行去做咯。因為我自己留意到咧，喺第一輪嘅計劃裏邊咧，即係早兩年咧，嗰、那個成效會比較好啲，因為嗰啲咧積壓咗好多年，亦都嗰啲大部分業主咧都係願意去做嘅。但係去到後期咧，呢一兩年我哋推動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好多業主咧都覺得做唔到啊，又覺得好貴，即係咧嗰個成效就唔係好高咯。咁啊。因為其實做一個消防嘅系統，頭先都有講到，都講緊係幾百萬嘅，講緊可能咧整個消防水缸加嗰啲喉管啊，講緊200-300萬。咁所以咧，即係你對於好多嗰啲舊嘅大廈嚟講咧，其實佢係做唔到咯。 嗯，但係貴就可以唔做啦咩？按道理應該有權力罰佢嘅，應該 係冇錯。所以咧，嗱，而家就分開咗幾批人嘅，一批咧。就是、其實佢哋肯去做嘅，亦都收咗維修令，咁佢哋咪做嘅。政府都有講緊60%嘅資助俾佢哋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做咗一堆嘅。咁另外咧就有啲所謂嘅三無大廈啦，咁你咧就係嗰啲咧就真係咧，好似琴日肇事嗰間大廈，咁佢就可能又冇法團啊冇成，咁就根本就做唔到啦。佢哋就即係就算有幾多令咧都做唔到。所以其實譬如特首琴日講咧話啊，我哋嚟緊會去巡查。 咁我自己就擔心咧，最後個結果咧就係佢巡查完之後咧，佢就發咗一大堆命令落去嗰啲嘅業主所謂嘅業主大廈嗰度，但係嗰個大廈咧根本就係吉嘅，根本就冇人係會去處理嘅，咁就變成咧最後個結果咧都係做唔到任何嘢咯。 嗯，但有令咁你發俾個業主咁，哪怕佢冇法團，唔係都應該有法律責任嘅嗰啲，而家佢安排點啊？ 是，但是而家呢即係嗰個進係好慢嘅，即係你話啊要去告佢啊或者係點樣呢，嗰、那個進度就係好慢，即係做唔到幾多囉。咁、所以呢亦都其實嗰啲都係一啲老業主其實都係做唔到。所以反而調返轉呢，我自己覺得呢政府有兩樣嘢呢佢可以諗嘅。一呢就係其實呢其實呢個問題唔係一個新嘅問題嚟嘅。過去呢我哋成日都見到嗰啲城市炸彈話冧石屎啊冧嘢啊嗰啲呢。咁其實過去政府咧亦都有一招嘅，即係咧佢哋咧就叫屋宇署咧，就見到嗰啲大廈咧係根本完全咧係即係冇搞唔到噶啦，死證嚟噶啦，佢哋就入場，屋宇署咧就入場幫佢做嘅，跟住做翻啲最基本嗰啲，做完之後咧佢哋就會向翻嗰間大廈咧收翻錢。咁其實呢個火即係消防嘅隱患，如果大家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公共嘅問題，其實我覺得政府都應該要考慮，即係有啲大廈既然都係一定係死證嚟㗎啦，政府都可以諗下係咪佢哋都可以主動去入場去搞，做完之後即係俾叫佢哋收翻佢哋錢咯。咁另外咧就係咧嗰個其中一個大嘅問題咧，就係嗰個水缸咧，其實因為佢哋嗰啲業主鬧法團咧，就好多時候買唔到保險啊，或者佢哋根本就承托唔到啊咁。政府當時就話引入咧係用街喉嘅方法咧，就係嗰啲街喉咧嗰啲水咧都可以入做。去駁入去入邊大廈嗰度做，但係之前一路都講緊三層樓下嗰啲，咁但係三層樓下嗰啲其實喺市區就唔係剩翻好多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話，可唔可以研究到佢，即係有冇啲方法、有啲技術去到八層嘅樓下嗰啲都可以做得到咧？咁呢個咧，即係其實政府又未有一個即係好嘅答覆咯。咁第三咧就是、我覺得咧，而家咧佢哋嗰啲消防嘅安裝嘅裝置咧個要求係太高啊！即係咧其實嗱，你一係就做曬全部好多，使死幾百萬，即係要符合曬佢啲條件；一係就零乜。都冇，好似頭先咁講，以前幾十年前都可能有個滅火喉咧、滅火筒喺嗰個大廈嘅後巷，但係而家咧係全部都冇嘅。咁我自己覺得即係都可以，即係短期都可以考慮俾多少少呢啲嘅即係基本配套、基本嘅消防裝置，都可以支援俾呢啲舊大廈，都希望都可以幫到佢哋一把咯。 嗯，但係頭先你講，譬如有啲你認為死證嗰啲咧，其實佔咗幾多度啊？有幾多喺區內咁計啊？ 其實係多嘅，其實係多嘅，因為咧，即係喺舊區嚟講咧，嗰啲唐樓嗰啲幾層高嗰啲咧，都仍然係好多。即係其實過去咧，即係政府做維修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啲大廈咧肯做嗰啲就已經做咗噶啦。但係咧，佢做完之後咧，佢可能咧個法團又瞓咗覺啊，即係又即係慢慢就即係唔做咁多嘢唔運作啦。咁就變成係好難咯。所以另一方面，如果再要講落去咧，就喺嗰個大廈管理嗰度咧，其實民政事務處咧，當早幾年咧就推動咗個叫 BM Pass 計劃咧，係幫佢哋咧去請一啲管理公司咧，係去做一個小區嘅管理。其實我覺得咧，政府都應該要再諗一諗小區管理嗰部分咧，可唔可以做咧？嗱，到嗰啲劏房、三毛大廈咧，佢管理唔到，因為佢哋係冇錢去即係去做呢啲咁樣嘅管理。咁如果你政府係喺一個小區，咁佢有咁多等大廈加加埋埋嘅。咁一齊去做嘅話咧，佢就嗰個管理上面，你最少業主話法團，大家都或者嗰啲業主都有個對口單位，大家都可以好似頭先琴日嗰陣大廈咁樣，嗰啲消防門都冇曬嘅，咁原來咧嗰個管理公司都可以幫手咧去揾翻啲消防門翻嚟嘅，咁但係咧就可能要俾翻錢嘅，咁都叫做多少少管理喺度。 嗯，頭先都提及啦，即係政府而家就話今年內咧剩翻個半月要巡埋嗰2500棟60年以上嘅樓嘅。做唔做到咧？呢、這個現實上，同埋頭先聽你咁講，可能就係頭先話發多啲令都冇乜用，我都係咪啊？ 你問我對我嚟講咧，巡係冇意思嘅，即係你巡咗，你個最後咧就係、是、可能我睇咗啦，哦咁都係可能個問題，咁唔係完全冇意思。佢係最後又係發個令俾佢。我哋最想嘅係真係佢係可以巡查完之後係有啲嘢係再多啲嘢嘅幫到佢咧，令到佢都可以解即係保障到佢嗰個消防嘅安全咯。咁而家其實係話頭先推動緊嗰個計劃。啊，關於消防令嗰個 scheme 去幫佢哋咧，究竟個成效係點樣？我哋嚟緊咧會喺立法會咧，我都喺度問緊保安局攞緊最新嘅資料，究竟而家即係佔咗成個香港或者成個舊區嚟講，有幾多等大廈真係做咗個消防嘅安全嘅問題咧解決咗咧？咁呢個我哋都會問佢哋攞資料睇咯。 嗯，好，咁啊，鄭永信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鄭永信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打上嚟一齊傾嘅。其他聽眾都一樣歡迎啦，1872311，跟住有吳女士嘅，吳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吴女士，系早晨， 早晨系， 请讲啊， 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我可以讲几句嘅啫。 哦，请讲，请讲，好。 我觉得咧，即系呢啲 P 咧，呢场呢啲咧， 其實係好難搞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哋嗰啲消防系統嗰啲咧，好困難，我都覺得好傷感。今日真係嘅，即係人哋有節日，好似我哋新年嘅年初一咁樣啫嘛，咁咧就因為我自己都係做呢個旅館生意嘅，咁 係咪都喺啲舊樓度啊？你都係 唔係？ 唔係嘅， 唔係舊樓，我哋係嗰啲总之我哋一定要跟足消防系统。 okay.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嗯。 譬如你有滅火筒啊烟雾感应那些呢我哋全部有晒的。 嗯。 那我觉得呢他们搞这些这样私人的派对呢就有点麻烦。但是你们监管不到同埋他们是旧楼没有你没立案犯权了没有那些嘛。 嗯。 那就变了有点麻烦。那你叫他怎么样搞呢我都不是很清楚。不过比较伤心少少啦，啲细路可人哋去庆祝节日，搞到一头烟出嚟，就系咁样咯。系咁，多谢你叶生，我咁就得。 好，多谢晒吴女士打上嚟啊，都系关注翻呢场火警啦。电话87231，继续听下听众先。仲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我系陈生啊。 唔好意思，陈生，唔好意思，陈生系陈生，请讲。 系我自己住紧劏房嘅，我就发觉好多危险嘅。咁我不嬲都希望讲出呢个理由嘅，就因为政府咧排上公屋嗰度咧，佢做得好慢，佢将我哋啲劏房客咧就调落劏房嗰度，乜嘢都唔理。咁因为劏房嘅人咧帮佢哋咧，劏房嗰啲业主咧帮佢哋咧就 hold 住呢班客。所以咧，佢哋政府咧對於嗰個嘅消防啊，同埋嗰個衞生咧，完全唔顧嘅喎、好似我哋嗰啲劏房裏邊啊，拉嗰啲得一個嘅插頭嘅啫。所以你所有嘅嘢咧，要拉嗰啲咁嘅所謂嗰啲嘅線咧，去分擔。咁其實好危險啊，酒店咧咁樣就會火燭嘅。咁、至於衞生嗰方面咧，可能冇啫，冇廚房嘅。好似我有時煮食要喺廁所裏邊煮食，都會問啦，你賓館你都係需要發牌啊，有衞生。消防啊，系咪先？咁我哋住客啊，嗰、那个劏房唔通仲差个宾房宾馆咩？ 系 点解冇人理嘅？ 有冇消防啊？咁你劏房里边头先讲插头就唔够分啦。咁消防嗰啲有冇嘢噶？万一有火，知唔知点算好啊？ 冇理噶，我知道吓，咁、因为你劏房都系通常一个大铁栏出边，里边咧有成六七间嘅一个走廊嘅，咁嘅样吓，咁从冇见过有人手上嚟去查嘅，咁嘅样。咁我就发觉即係政府呢就将我哋呢就调埋一边啦唔理㗎啦咁样。咁因为呢佢哋唔会骚扰嗰啲业主㗎因为业主帮我解决咗问题嘛。你明白我讲咩嘢吓佢自己做唔到嘅嘢就调咗落啲佢劏房业主嗰度。所以佢就净係开净行费你得你死啦咁样。 明白。 我啲消防条例啊嗰啲嘢我唔会 apply 落去嗰啲劏房嗰度嘅。卫生署又唔会 apply 落嗰度嘅。 Okay, 好。 咁你劏房其实都系租出去赚钱嘛，咁你宾馆又租出去赚钱，点解宾馆可以咁严厉咧 ？OK， 都系关注嗰、那个即系消防啊等等嗰啲嘅要求系咪追得上咧？多谢晒阿陈先生嘅意见啊，多谢晒你打上嚟先。热线继续开放187231，对于呢啲消防员啊，特别旧楼嘅情况，欢迎打嚟继续倾噶。而呢个时候咧，又想倾埋咧有关即系喺疫情之下啦，政府就搞咗四个嘅社区检测中心。第一日咧就好似有啲亂嘅，咁尋日就第二日，唔知個情況係點咧？想借呢個時候都關注一下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啊，就係咧係其中一個嘅檢測中心啦，水檢測中心就喺元朗嗰邊嘅負責個承辦商，咁就係華星診斷中心嘅董事長胡定旭一齊傾下噶。早晨，胡定旭。 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先問下個數先，尋日個數點啊？尋日有幾多人嚟做檢測啊？ 尋日總共有325位。就164个是预约者其他160比就是 walking。 前日呢 前日就大概450个啦但是前日就300几是预约其他就是 walking。咁就比前日是少咗大概120几个啦。但今日呢今日嘅预约都315啦咁所以今日嘅数目可能又高返啲。 咗咁多而家今日多返咁多预约嗰度。 係去到尋日五点钟嘅预约是315个。 不如讲下逐日嗰个情况啊，先讲最第一日先啦。第一日好似有啲乱，见有啲人话等两三个钟。 即系好多人咧就喺度即系嗰个中心 test 嗰度咧，因为嗰条走廊系比较窄嘅，嗰条路行入去个中心嗰度。咁我哋分开两条龙咧，一条龙咧就预约，一条龙就 walking。咁就每10个预约嘅入咗去，我就再俾两位 walking 嘅。咁有一位市民咧就喺walking 嗰度咧，就可能覺得點解另外一條龍係入得快啲，佢嗰條龍入得慢啲，咁就有少少投訴啦。咁但都其實解釋咗佢聽，咁都冇乜嘢。咁但係就同埋好多人嚟問啦，因為嗰日究竟應該點做啊各樣嘢。咁所以第一日朝頭早係多啲人嘅。咁但係我哋就第一日將個晏晝休息都取消，咁到兩點鐘到，咁都唔使點等啦。咁至於去到尋日咧，就基本上咧一入嚟就唔使外邊排隊，已經可以入到個殼裏邊坐喺張凳嗰度等。咁頭尾咧就大概20多分鐘就已經係做完曬。咁尋日咧就嚟攞 report 嗰啲市民咧都係大致上嚟到就唔使排隊已經攞到 report， 咁都非常相信。 嗯，好啦，讲翻攞报告嗰个啦，即系而家就系要第一日嚟验，第二日就嚟攞报告咁样安排。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嗯 即系第二日系开始有报告 ready 啦，咁你当然攞自己嚟攞嘅，冇问题嘅。 嗯，点解要攞人报告咧？系点样性质？唔系都系阴性咁，即系几个字咁样做报告。 唔系，因为好多人来，好多人嚟做呢个 test 咧，系希望譬如入翻内地啊，或者出外，所以需要一份报告系去入第二个境嘅，或者出关。 嗯，需要有个纸本喺手啦，揸翻住就。 纸本喺手，系啊系啊。譬如咧入内地，佢真系要你攞个纸本喺手，就算你喺个手提电话度嗰度，佢都唔接受嘅。攞个纸本喺手。 咁但系听落个报告应该都好简单系咪？写行文就应该。 哦，報告就即係我哋就24小時之內出個報告啦。咁就尋日嚟攞啲市民都一嚟到就攞完報告就走得㗎啦。 嗯，而家就係一般就係要驗完之後第二日翻嚟攞嘅呢個就。係 啦，係啦，係啦。 有冇得加快呢個？ 一日咁都好快嘅啦喎。 O、okay, K， 即係都要第二日再嚟啦呢個。但我想問下啦，因為之前咧有啲講法就係可能有部分市民誤會啊，以為咧就係驗完之後咧。就可以翻內地就唔使隔離啦。咁同埋局長都講清楚啦，唔係㗎，你而家都仲要跟翻嗰個規矩㗎咁樣。會唔會有人有呢啲誤會咧？你見到？ 唔係，第一日其實好多人嚟問，即係係咪我做完咧，我入去就唔使隔離？咁我哋都解釋佢聽，你呢個報告咧，俾你入關入咗關，你都根據，譬如你去內地，你就要14日隔離啊，或者你去其他國家都需要隔離嘅。咁所以就都解釋咗好多俾佢哋聽。 嗯。咁而家啲人驗嚟係咪咩？都係翻，但你都要14日隔離嘅喎。其實又佢點解要喺香港驗定咧？又 我就第一日就喺嗰度同一啲市民傾偈啊，問下佢哋點解做啊，即係了解多啲啦。咁我覺得大部分都係為咗要去翻內地或者就係出外邊啦。咁一部分就覺得啊，可能屋企有老人家啊，或者細路啊，都想嚟做一下。咁就各式各樣啦，但我覺得大部分都係覺得係需要一份報告係去出外嘅。 嗯，但我想問清楚，我而家都搞唔清，翻內地其實你係咪要帶份報告嘅，定係就咁去到？ 要嘅，要嘅，要嘅。 但係一定要喺香港呢邊驗咗先嘅，唔可以翻內地 驗咗先嘅，要喺香港呢邊驗咗先至入到關嗰邊嘅。 嗯。 咁就入咗關嗰度咧，喺關嗰，即係你入咗國內，譬如深圳咁咧，你深圳灣過咗關之後咧，喺深圳灣佢再同你做多一個嘅。 嗯，即係自己打一個去深圳灣，又要再驗多次，跟住再隔離14日。 係啦，譬如去深圳灣咧，就要求你個報告係喺24小時之內出嘅。 嗯， 咁即係譬如你今日個報告今日11點鐘出啦，咁就聽日11點鐘之前咧，你就要過關嘅啦。咁過咗關咧，喺嗰邊過，即係過咗嗰邊關咧，亦係要再做得喺職場做多一個核酸報告嘅。 嗯嗯，不過再講清楚多次啦，而家就香港就算社區檢測中心驗咗啊，都唔等於翻內地咧係免咗個14日，唔係呢回事嘅。不過諗好多市民心目中都諗緊啊，第日會唔會有咁樣嘅機會咧？可能都想驗到就翻嚟，咁唔知啦，睇下政府再同內地傾成點啦。但係就關注到啦，就係你哋嘅承載量啦。如果真係有可能，你哋需求仲會再加喎。而家你哋能夠檢測量係佔咗你幾多度啊？而家 哦，好少，因為我哋就咁我哋可以係做30,000個單管一日。咁如果好似而家做或者即係等於成日普檢嘅時候係31咧，我哋每日係可以達到90,000個通量嘅。咁加埋其他實驗室，我諗香港而家嗰個 capacity 係完全足夠嘅。 嗯，所以驗嗰環就唔係問題啦。咁但係譬如採樣啊，同埋譬如靠你哋一個中心始終有限嘅元朗嗰度，咁點樣啊？呢度即係採樣人夠唔夠嗰啲？ 這個不是大問題嚟嘅，而家有4個中心啦，咁採樣係唔係大問題？咁同埋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喺其他嘅中心啊， 等等，你譬如有啲可以你自己採都得㗎，因為各種唔同嘅方法採養咧，有啲你用吐口水去驗又得，咁樣唔同嘅方法去做嘅。咁但我哋嘅呢今次呢四個中心都係採養嘅，有護士喺嗰度幫你採養嘅。 嗯嗯。是不是因为上次即是大型的检测都为香港储落了一些医护人手的熟悉采样都更加帮到了这里 是啊，因为其实很多医护人员其实都有这个经验，同埋即是采样其实即是最紧要是其实保障返嗰个采样人员嗰个自己个安全，咁采样嗰个 process 嗰个嗰度呢就其实好简单嘅啫。 嗯，而家就要收钱嘅呢个自费啦，240啦。我记得之前你唔系讲过人多嘅时候都可以諗下系咪下调嘅，点为之人多先够数可以有下调空间啦。 即系而家其实政府就希望我哋每日咧，即系个最可以做到1400个啦。即系而家每个中心嗰、那个，即系我哋中心嗰个最高量可以做1400个啦。咁喺呢个情之下，咁譬如240蚊，我觉得一个好合理嘅价钱啦。因为譬如你而家喺深圳嗰度做一个测试咧，都大概100几蚊人民币，都接近200蚊讲紧。咁所以香港240蚊，我觉得系个非常合理价钱啦。但譬如当个量系好多嘅时候，咁我觉得仲有可能有少少下调嘅空间嘅。 何谓好多咧？要去到几多先为之好多到啊？ 這個真係未計過啦，但係我哋今次都係完全係為咗為市民提供服務。咁我哋華星成立之初都係希望為香港啲市民帶嚟一個合理價錢同埋高質量嘅測試。咁我諗大家睇到由五月份嘅2000-3000蚊一個 test， 同埋做唔到 test 全香港嘅容量通量唔夠，到而家大家都邊度都做到啦，同埋 都算 真係好 多啦。OK， 好，多謝師傅定咗傾到呢度。 港2500幢60年楼龄或以上的住用或者商住楼宇，但是行动亦未包括食环署。政府自2007年起巡查全港超过10000幢楼宇，意外前仍然未巡查到涉事的唐楼。香港尼泊尔商会主席证实，涉事餐厅当晚共有18人，包括12人来自3个家庭，当时为一个细路仔庆生。现时正值印度教的排灯节，餐厅门口地上点有蜡烛，怀疑蜡烛烧着餐厅的隔音棉引致大火。明报报道。 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就说，发生夺命火警的唐楼广东道560号业主是活跃政界人士郑成龙出任董事的海外注册公司持有。资料显示，自2008年以来，该栋唐楼曾经4度被屋宇署发出通知，为建筑物进行修葺、验窗和验楼。消息话，有发展商原本计划购入3栋物业，包括事发唐楼之后另起酒店，但最后因为其中一栋售价太贵而搁置，业主于是将唐楼单位出租给少数族裔人士居住。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研发的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寻日正式启用。记者寻日巡查多个参与计划的场所，发现安心出行二维码无人问津，更加有图书馆将二维码贴在极不显眼的角落。不少市民表示程式效用不大。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本港应该效法新加坡，强制市民安装程式，并且在出入食肆等高风险的场所嗰阵，必须要扫描场所内的二维码，加强个案追踪效率。文汇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教育局课程发展处寻日举办国家安全与我们日常生活研讨会，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担任讲者。多名教师忧虑在教学中引述政党口号或者台湾政府言论，会不会触犯港版国安法的煽动教唆行为。李浩然回应说，法庭对煽动教唆有一定的门槛，包括需有具体意图和计划，并非禁意违反，但他承认如果发言者具影响力，一呼百应，情况或者另作别论。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科技大学电脑科学系男生周子乐去年11月初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堕楼昏迷，留院5日之后不治，死因庭寻日展开研讯，警方准备1:40的案发地点模型俾陪审团理解事发经过。父亲周德明作供时形容儿子为人沉默寡言，但是思想正面。周志乐当晚近11:40出门，他叮嘱儿子出去叫小心啲，但对方未有回应。他见到新闻得知警方在附近发射催泪弹，于是以通讯软件告知儿子， 周志乐就吩咐他要闩窗，这个是两父子最后的对话。周志乐在留院期间两度进行脑部手术，但情况并未好转，家人商量过后决定放弃抢救。星岛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消息指国泰旗下的廉航香港快运近日要求全体机组人员签署新合约，其中机师的薪津将会大幅减少到最高 40%， 而管理层就只是减薪 15% 半年到一年。香港快运证实事件，并且扬言如果机组人员拒绝接受新服务条件将会被解雇。东方日报报道。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油麻地广东道一堂唐楼火灾，7死11伤，再次敲响本港旧楼消防隐患的警钟。社评指，业主只重利益，漠视安全是基本兆因，政府除了加强巡查排除隐患之外，更加应该严厉检控惩处疏忽安全罔顾人命的业主和经营者，切实提升全社会对防火安全的重视，杜绝惨剧重演。文汇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说，新型肺炎疫情变化多而且迅速，政府急推强制检测情有可原，但至少让医生组织知道政策大方向，在政策公布之后仲未和私家医生开会商讨实际做法，仲说如果有医生走漏个案，医委会有程序跟进。社论说，这种靠客的心态，大石砸死蟹的家长式管治，肯定不会次次有效。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说，高风险群组自愿检测率低，专家提倡强制检测，现在当局有了法律框架，依然左顾右盼，未有启动时间，安心出行首日下载的情况未算踊跃，市民一是说不知道，一是就质疑太少场所提供二维码。社评说，当局抗疫瞻前顾后，部分持份者亦都未有积极合作，香港抗疫半桶水，好难取得好成绩。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中国意识到即使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亦都没办法回到从前，因此趁拜登正式就任之前，估计透过作出让步，相信是放宽市场准入，成功让东盟、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等14国前日同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助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突破美国围堵。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咯。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清丽苑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喺盈辉台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清丽苑对出。咁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喺告士打道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快线重开。咁但系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三线过海比较挤塞。咁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亚街路街，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对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由于很多车行在西隧，所以现在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富荣花园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在岭南小学对出，是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兰开下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云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宝引球推进，完全俾文迪，文迪攞翻第个波，避过一个、两个，哇！凭住佢嘅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再一个斜线交翻俾小宝。 始，逢星期六深夜十二点到两点，其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可以听到佢哋嘅精彩表演啦。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2020年11月17日，油麻地火警七死，特首要求消防屋宇署加强巡查。 本港增八宗输入确诊，李大清输入个案令病毒流入社区。 食环署将检测服务扩展至洞房从业员。 拜登指美国需与盟友联手于贸易上抗衡中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今一节咧又关注一下新型肺炎嘅情况先，报一报最新嘅数字啊。昨日咧就系多咗八宗嘅个案，八宗咧都系输入个案嚟噶，冇本地确诊，咁都系一个好消息啊。不过继续有啲输入个案都有人关注到啦，输入嗰度究竟我哋守得稳唔稳噶？嗱，仲記得之前咧有所謂第三波嘅疫情啦，咁嗰陣時都話應該係輸入個案嚟嘅，咁跟住但係後屘咧就應該九月尾嘅時候應該都叫低翻啲啦，咁但係後屘咧又慢慢咧又再升翻有啲個案喎，咁我見到理工大學嘅團隊咧就繼續咧就有做呢個病毒基因排序嘅分析啊，咁佢哋分析就話啊應該其實當日第三波嘅波咧，我哋香港叫打贏咗噶咯，咁而家又新呢批咧，咁其實又好似係嚟自尼泊爾和印度輸入個案有關連的病毒株嚟嘅，究竟個情況係點咧？具體研究係點咧？都要請翻佢哋研究團隊代表一起傾下啦。電話旁邊咧，請嚟有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科資訊學系嘅副教授蕭傑恆一起傾下噶。早晨，蕭傑恆。 早晨， 早晨。不如咁啊，你又同我哋講一講你哋今次成個研究嗰個方法係點樣啊？點樣做出嚟嘅咧？呢個點解要咁樣做呢、這個？ 其實我哋就由疫情爆發開始啦，一直就去問醫院嗰邊攞一啲病人樣本嘅，即係提取咗嘅基因核酸，即係病毒核酸做基因排序嘅。我哋就想睇下咧嗰啲病毒基因嘅相似程度，因為如果越相似嘅話咧，就代表咗咧嗰個可以揾到條傳播鏈啦。因為佢同一條傳播鏈嘅病毒咧係相似嘅。咁、之前講過啦，第三波疫情咧，咁我哋分析咗就係以此係當其時一啲免檢疫嘅海員導致一個大爆發咁樣。咁但係，這個嘅病毒株咧，就嗰陣時喺個社區度廣泛流播、流傳都好交關嘅，即係由七月啊去到九月，佢基本上都係同一個樣嚟嘅，基因都一模一樣嘅，所以我哋知道就冇斷過嘅。咁但係去到九月之後咧，就慢慢個個案跌啦。咁我哋見到呢只病毒咧，就慢慢喺香港消失，就再冇出現過啦。所以我哋嗰陣時我講就話，咦，其實我哋打贏咗佢咯喎！我哋咁辛苦，即係嗰啲防疫系統啊，又出街食飯又食唔到啊嗰啲，咁其實已經斷咗個傳播鏈噶啦。但係點解突然之間十月又出翻嚟咧？我哋一路做基因排序，發現咧，一去到十月咧，嗰啲個案咧，佢入邊嘅病毒基因咧，同之前係完全唔同嘅。如果我哋睇即係再仔細啲睇咧，其實有22個突變出現咗，同之前即係暑假嘅時候嗰只病毒。咁而呢22個突變係太多啦，冇可能係因為隻病毒咧自然喺個社區嗰度流傳嘅時間咧就即係自己演化出嚟嘅，唔似嘅，一定係有其他嘢入嚟。咁我哋又再攞翻九月嘅時間咧，見到突然之間原來有啲輸入個案湧現喎，咁樣，咁我哋就再做個基因排序，即係同呢啲咁嘅輸入個案去對比下，咁我哋就發現到咧，原來印度同尼泊爾嘅即係輸入嘅個個案嗰啲基因咧，同而家十月爆發嘅就好相似啦。十月開始嗰只咧，我哋就叫 GH 型嘅新型冠狀病毒。之前暑假期間嗰個咧就叫 GR 型。兩者其實都係兩隻唔同嘅嘢嚟噶啦。 咁頭先你就話發現係GH 嘅，咁係咪同呢個印度尼泊爾嗰個佢哋都係 GH 就係你話？ 佢哋都係 GH 型。 係。咁但係你係揾到叫同一個叫呢一波裏邊嘅零號第一個入嚟嗰個啊，定係見個樣似啊，定點？因為你話印度又尼泊爾咁又係咪一堆都似啊，定點樣啊？真係。 一堆都似嘅。其實而家咧應該係世界各地咧嗰只爆發緊，而家全部世界各地都有第二波疫情啦。爆發緊嗰只咧都係以 GH 為主嘅，即係暑假嗰陣時咧，即係夏天嗰陣時咧就 GR， 而家就慢慢就轉咗做 GH。所以你見到除咗印度尼泊爾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喺機場度即係捉到嘅個案，我哋做咗基因排序啦。無論係由阿根廷嚟啊、荷蘭嚟啊，或者其他地方嚟都好啦，佢都係帶住 GH。不過個病毒基因咧就相對嚟講同我哋本地個冇咁相似，最相似嘅咧就係印度同埋尼泊爾嗰只嘅病毒基因同我哋最相似。 嗯，咁但係印度係咪即係有兩個個案都好似啊？你嘅意思一個嚟自印度，一個嚟自尼泊爾，定係點嘅意思咧？就 如果根據我哋攞嗰啲樣本咧，其實我哋而家分析咗即係由輸入個案加埋本地個案，10月開始啦，即係大概三十幾個個案啦。咁其實就唔可以話指定。是那兩個個案導致全港的爆發的，只不過我們覺得是在引即個印度尼和尼泊爾尼的那隻病毒呢跟我們現在的病毒株是稍微相似的，即是不是 exactly 找到個零號病人的。 嗯，但剛才你說全世界都流行的嘛，現在即是這個 GH 的，可能在其他地方來 都會有的嘛，但是不是你們看基因排序就會見到哪怕是 GH 其實都還有很多不同的樣子，即是都可以再分辨的。 可以，沒錯。 嗯，咁所以你而家就覺得係印度同尼泊爾係最近，但你可唔可以推算出咧？其實你哋揾到同佢近嗰個近嘅程度係點啊？當中會唔會又經過咗幾多代啊？咁有冇得估到㗎？呢啲 其實就唔經過好多代嘅，可能得一次或者兩次嘅傳播，因為真係好，即係唔係完全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哋見到啦，喺香港本地爆發嘅嗰隻病毒啦，咁相對喺最原始喺中國大陸最初爆發嗰只新型冠狀病毒，即係武漢發現嗰只咧，就有18個基因突變嘅。 嗯， 即係如果喺香港呢一隻，咁如果你話喺印度尼泊爾嗰個咧，佢大概有16、17個突變嘅啫，即係當中可能爭咁一兩個突變，咁其實就我哋覺得好相似嘅啦。你可能你傳多一兩代就已經係呢一隻嘢嚟噶啦。 嗯，好啦，咁而家暫時就揾到懷疑佢嗰、那個近的源頭就可能嚟自印度尼泊爾嗰度啦。咁但今次呢一波你見到呢一種嘅病毒株有冇啲咩特點嘅？譬如佢傳播力啊，或者佢傳播嘅時候佢嗰啲基因變得多唔多啊？等等嗰啲有啲咩觀察咧？ 其實之前咧都有即係世界各地都講過有一個特別嘅基因突變，就係、是、我哋叫 D614G。 嗯， 即係 D614。有咗呢只 D614G 嘅突變咧，嗰只病毒咧嗰個傳播力係強啲嘅。 嗯。 而且咧，我哋即係最新有研究發現，就唔單止傳播力強啲，佢喺個即係動物身體啦，我哋用倉鼠嚟做實驗啦，喺動物身體入邊咧，佢亦都即係複製得快啲嘅，咁所以其實個毒性亦都強啲嘅。咁呢一隻 D614G 咧，喺無論喺今次十月呢個 GH 嗰個病毒啦，或者喺暑假嗰陣時嗰隻 GR 病毒都有嘅。所以我哋就見到起碼咧，同暑假嗰陣時嗰個傳播力啊，或者係嗰個毒性係相若嘅。咁至於呢只 GH 會唔會仲惡過 GR 咧？咁我哋就真係需要再做多啲研究去確認。 嗯，又講多少 D614G 係咪即係個 G 就即係而家嗰攞出嚟嘅 G 啊？定係咪乜意思啊？定點樣嘅呢個？ 係啊，冇錯，係啊 D614 即係佢亦即係喺個氨基酸度由 D 轉咗做 G， 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咧，逢係命名嗰啲種咧有 GH 或者 GR 咧，那個 G 就係呢個 G 啦。 嗯嗯，咁但系 G 里面再分啊，头先你讲上一波 GR， 而家新建呢个就 GH 啦，呢个咁但系都系即系嗰个种子都系嚟自头先你讲嗰个传播力较强、繁殖较快嗰个种嚟噶啦，都系 冇错。 嗯嗯，咁但系今次嗱，我又见呢一波好似传播得冇上一波咁快嘅，咁如果佢嗰个病毒本身嘅传播力啊、繁殖力都高，应该差唔多咁快，咁可唔可以推论啲咩咧？系我哋大家谨慎咗，定系点样咧？呢个有咩推论到咧？可以？ 因為嗰陣時第三波疫情咧，就睇漏咗一樣嘢，就係、是免檢嘅人士。當其時咧，有好多個嗰啲嘅海員啦，咁就其實翻嚟香港。咁、你會見到咧，當其時嘅輸入個案咧，其實係好多已經立咗入市區，而且係分布得好廣。佢哋住嘅酒店，港九、九龍、新界都有，所以係即係我哋形容係叫 multiple seeding 啦、一啲嘅 imported case 喺個社區度，所以導致咁大規模嘅爆發。咁、但係今次咧，其實就即係政府已經堵塞咗即係海員呢一個漏洞啦。咁但係你亦都見到咧，其實就係都仲有輸入個案，即係流咗入香港喎咁樣。琴日我哋都即係都喺個記者會度都有講咧，其實機場嗰邊咧，其實而家都會為即係嗰啲高危地區啦，其實而家所有地區嘅旅客都要喺個機場度留個深喉唾液，然之後需要等待個回收陰性，佢先俾佢入去個即係市區入邊。咁其實睇上嚟就好滴水不漏嘅。 但就睇漏咗一樣嘢咧，其實好多旅客咧上機之前其實已經做咗測試，係陰性噶啦。但係佢哋喺個飛機過程之中咧，好多時候需要轉機嘅。轉機咧，好多見到好多確診個案咧，可能喺泰國啊、多哈、杜拜啲地方轉機。嗱，轉機嘅時間，你見到周圍地方都爆緊第二波疫情，其實個佢哋個嗰個感染個數字好高嘅。其實唔排除喺轉機嗰陣時感染咗。一咁由轉機嘅地方嚟香港咧，其實講緊可能幾個鐘頭。咁即咁短時間之內咧，個病毒量未必足夠咧喺機場度檢測到出嚟。而事實上，我哋見到咧喺呢兩個月入邊咧，有286個輸入個案。 嗯。 咁原來最少我講緊有73個咧，其實喺機場內 detect 唔到嘅，即係係一個陰性結果，所以佢可以入到去市區，係喺隔離期間咧先至即係捉翻出嚟嘅啫。咁即係其實留咗入市區，咁變相咧，其實我哋有個心理準備就係、是，咦，原來機場嗰邊咧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即係幫我哋隔咗六七成啊個個案，但係都仲有兩成咧係真係流入市區。咁當然佢接受即係呢個嘅即係強制檢疫啦。但係強制檢疫嗰個患，即係嗰個旅客啦，有個手帶唔俾佢周圍走嘅，嚴密監控嘅。但係你阻止唔到咧，其實會唔會有其他即係親人啊或者朋友啊上去探佢嘅？ 嗯， 佢可以帶埋啲嘢食上去，同佢一齊食，食完之後佢走，咁啊有機會，即係呢啲咁嘅人就可以有機會將佢帶翻入去社區咯。咁呢個我見到其中一個漏洞。其次就係你個機由機場出嚟嘅時間，佢搭咩交通工具去呢啲酒店咧？咁樣其實亦都冇規管佢嘅，即係佢一離開咗個離境大堂，佢就好似一個自由人咁樣。當然佢都需要去個機即係酒店嗰度報到啦。但係中間咧搭機鐵啦，搭的士啊，咁你唔知道嘅，咁亦都係有機會去流出即係呢個社區。所以我哋就有即係既然見到呢個漏洞咧，其實我哋即刻堵截咧，就可以即係防止到我哋第四波疫情真係會爆發啦。 嗯，頭先你提過有兩環啦，一環就係話入咗去酒店度隔離嘅時候，可能都有人探佢驚帶走啦。另外就係嗰、那個離港人士緊，即係嚟到香港嘅人士點樣去酒店嗰環。先講第一環先，而家政府就話聽日開始規定就酒店檢疫嗰啲唔俾人探咯。咁算唔算堵塞到頭先你啲環嗰漏洞啊？ 呢、這個其中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個方向啦，但係始終咧執法好困難，因為而家好多嘅即係旅客咧，佢哋自己去訂酒店嘅，咁隨意去訂，即係香港、九龍、新界都得咁樣。咁你點樣去要求酒店即係嗰啲嘅即係前線嘅員工，去每一個入去佢酒店都問一下你係探邊個啊，你去邊一層啊，好難做到嘅。而我自己都試過，譬如話我見到喺個即係嗰、那個衛生署嗰個數據庫嗰度，知道有幾間酒店都比較多即係嗰啲確診個案喎。咁我自己都試過買埋嘢食去過呢啲酒店嗰度，其實基本上係冇人會問你，冇人會即係調查你去邊度。咁其實就一個即係雖然有呢個法例，可能有個罰則，有少少嘅阻嚇作用，但要執法係好困難。所以我覺得長久嚟講咧，其實政府可以同業界咧去即係商討點樣去。即係成立一啲我哋叫抗疫酒店，將一啲嘅酒店咧就直成貨強制檢疫用途，咁變相咧你衛生署就容易去派人去嗰度監察，去即係防止到探呢、這個即係探人呢個元素。 嗯，咁另外就係頭先你講坐車去酒店嗰環咧，而家就靠嗰、那個嚟到香港嘅人自己揀啦。如果你有抗疫酒店嘅概念，就應該一站式包埋噶啦，係咪即係抗疫酒店就專車去啦。 係啊，如果有埋抗疫酒店，就好容易安排點對點嘅服務。 嗯，好啦，嗱，咁呢个就系你一系列嘅建议啦。但系头先你讲过另一环啊，就系入嚟香港机场做检测咧。若果万一遇着嗰个患者喺飞机上面咁近时间感染咧，嗰环都未必验到啊，都有阴性。头先你讲嘅比例都唔细嘅，验阴性嗰啲，呢一个系咪难啲啊？呢个有冇计啊？呢个又 呢个其实会相对嚟讲会比较难啲去解决。因為始終嗰個呢個就是事實咧，佢一初期嘅話，佢病毒量太低咧，其實而家其實唔係檢測唔到嘅，不過你要好貴嘅儀器，亦都用好多嘅即係功夫要去檢測到，咁等即係成個過程，可能你等足成日，你先至見到個結果，咁亦都唔係可行。但係調翻轉，我可能即係都會提議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其實個喺機場嗰邊咧，旅客係留呢個深喉唾液樣本， 嗯， 咁就。香港其實就行之有效，亦都香港人都對呢樣嘢唔好陌生。但我唔知道，譬如話嗰啲即係離開咗香港好耐嘅，即係香港人啊，或者本身係印度裔啊，離開依類啲，佢明唔明白點樣去留深喉唾液咧？這個我擔心係一個情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機場其實可以考慮另一款嘅，即係譬如咽喉拭子啊嗰啲嘅採樣方法。即係如果你深喉唾液你留得唔好，佢就咁掠頭一啖口水落去咧，其實都佢樣本唔好嘅時間，結果一樣都唔好。咁亦都唔排除呢一樣嘢，而且我見到好多嚟翻到香港嘅人都係啲老人家啊，或者係小朋友， 他哋留深喉唾液樣本一定係唔識留，所以如果譬如話機場可以安排即係衛生署人員可以為佢哋即係專門採樣咧，喺個樣本嗰個質素方面改善咧，有機會個假陰性咧係會減少嘅。咁當然都仲有可能係啲啱啱感染我哋 detect 唔到啦。咁但係呢個就要靠後邊即係強制防疫嗰邊做得嚴格去把關啦。 嗯，好啦，头先你又讲咗你嗰个研究啦，另外我见你都系做开呢、這个即系资讯科资讯学系嗰方面啦，都我想问一下咧，而家咧就政府推出一个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嘅，就等啲用者下载咗之后就可以记录低自己嘅行踪，咁万一若果比对翻一个患者佢出没过嘅地方，大家有原来有相遇过或者近距离接触过嘅话咧，就可以收到啲警示啦，然之后就可以即系警觉啲去到再留意一下啦，点睇？这个程式是不是都是一个即应用紧资讯的一个方法呢？ 我想都是一个好方法来的，因为始终即我们每天去过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即 你想自己有没有接触过患者，一部分人真的很担心，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方法给他自己去 trace 到他的即患者有没有去过自己有没有去过的地方。不过这个就真的、要从 习惯上改善，即要靠自己的嘛，你要靠自己screen 嗰個QR code低，暫時我見到好似有啲商場啊，或者食肆都未普及，咁呢個可能真係要即係再做多啲，我哋先知道嗰個成效。 嗯，即係呢一類嘅系統係咪都要即係大量嘅數據先幫到你手咧？我見你成日都做好多，譬如呢啲分析啊，呢啲係咪都緊要啊？呢個 都係㗎，我哋可以即係即係我哋而家譬如自己都做緊一個叫地理嗰個資訊系統，都係利用呢啲咁嘅大數據去睇翻究竟個疾病點樣去傳播。 嗯，何谓地理资讯系统呢？个大概系点咧？ 嗱，如果我哋譬如话已经有个病毒基因啦，咁有时单凭个病毒基因咧，我哋好难去断定究竟个传播链系咪咁，即系点样即系进行嘅。你知道，譬如第三波疫情，好多个病毒都系带住相似嘅即个病毒基因噶嘛。咁、其实要配合埋其他嘅资讯嘅，例如个病人嘅发病时间啊，佢去过乜嘢地方啊，咁会唔会系两个唔同嘅患者，即系个有个两个病毒基因都相似嘅，而佢哋同样都系差唔多时间去过呢一个商场、啊。咁你就即係更加確實就喺呢兩個人就真係有機會感染啦。因為如果單從病毒基因，一個可能住喺青衣嘅，一個住喺大埔嘅，咁好似唔關係啊。但係原來兩個一齊去過中環個商場嘅，差唔多時間嘅，咁你就可以即係鑑定到嗰個傳播鏈係點樣出嚟。 嗯，好啊，咁多謝曬你先啊，蕭傑恆，多謝曬你解釋翻嚟嗰個研究啊。蕭傑恆咧就係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嘅副教授。嗱，電話872311872311，佢哋就話發現。即入境嗰度可能有啲漏洞，咁大家点睇咧？打嚟一齐倾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一座唐楼星期日发生致命火警，政府表示消防处和屋宇署将展开特别巡查行动，留意60年楼龄或以上的楼宇有没有消防隐患。消防顾问梁锦德表示，现时大部分唐楼的消防设备都不足够。他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表示，即使現時希望這類舊式樓宇加裝水缸等設施，亦有一定困難，因為大廈的結構未必能夠在天台負荷水缸、水泵等裝置，另外亦面對電力供應不均的問題，電力公司可能要求業主將整座大廈的電力系統更新，涉及的費用龐大，可能令到部分業主卻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明信在同一节目建议政府考虑让屋宇署先跟进这一类楼宇的消防问题，做好基本修葺之后再向大厦收回费用。宣布胜出美国总统选举的拜登说，如果总统特朗普继续阻挠权力过渡，会影响抗疫工作，包括分发疫苗，可能到时会有更多人死亡。拜登在德拉华州就经济政策发表讲话并接受记者提问。之前他和副手贺锦丽和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及工会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拜登说，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阻挠权力交接，不肯和他的过渡团队在抗疫上合作，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将会恶化。拜登说，商界和工会领袖愿意合作， 修補受疫情重創的美國經濟，但強調疫情必須首先受控。佢敦促跨黨合作，以便國會通過疫情紓困方案。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的引渡到美國的聆訊在加拿大溫哥華再度開庭，其中一名兩年前涉及孟晚舟被捕的關鍵證人，一名加拿大高級警官拒絕作證。法庭文件顯示，這名逆陰性張的警官據稱是將孟晚舟個人電子設備的資料轉交美國聯邦調查局，他已經退休。孟晚舟的代表律師說，拒絕作證令人擔憂，只可能會帶來很多後果。另外，在庭上，孟晚舟和加拿大政府的律師質詢加拿大執法官員和邊境官員。孟晚舟的律師試圖指出拘捕侵犯了孟晚舟的權利，並爭取以此作為拒絕引渡的理據。聆訊為期十日，據了解引渡聆訊定於明年四月結束，但上訴可能會令案件拖上幾年。南韓再多230人確診新型肺炎，是連續四日單日新增超過200宗個案，全國累計28,998宗確診病例。南韓政府提升首都圈社交距離限制措施等級。國務總理丁世軍主持中央安全對策本部會議，指近一星期首都圈平均每日呈報過百宗新型肺炎病例，老年確診者等指標亦都持續惡化，疫情防控面臨巨大危機。丁世軍話：雙調防疫級別係為民眾日常生活帶來不便，加重了中小企業經濟負擔，但目前有必要作出果斷決策，否則將會面臨更大危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42点，升60点，成交金额10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5点，跌2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1蚊系跌6蚊，京东集团338.8跌29.2，阿里巴巴254.2升2蚊，建设银行5.92升1仙。友邦保險88.75升過3，美團317蚊跌過4，金科服務新上市報47蚊，中國平安87.95升過2，比亞迪股份183蚊係升3.2。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匯價：港元7.753，日元104.4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7，人民幣6.571，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5,965点，升58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11美元，卖出1,89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加龙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加龙村。咁较早前湾仔嘅菲林明道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港湾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虽然都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系未消散，龙尾排翻出去告士打道，去到东区走廊咧，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嘅。重复多次咧，就系湾仔嘅菲林明道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港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仍然排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 口，公主道过海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噶。咁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就挤塞，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对出。轩尼诗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呢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排翻过去花园道，近住美利大厦对出。咁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咧就挤塞，排到去海宏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众芳街；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宋皇台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11月17号，油麻地火警七死，特首要求消防屋宇处加强巡查。 本港增8宗输入确诊，李大清输入个案令病毒流入社区。 食环署将检测服务扩展至洞房从业员。 拜登指美国需与盟友联手于贸易上抗衡中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刚才咧访问咗理大嘅副教授萧杰恒啦，讲翻佢哋嘅研究，咁做咗好多有关病毒嘅基因排序嘅分析啦，同埋做追踪噶。咁佢讲咗佢嘅研究之后，都提到即系政府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啦，觉得喺追踪方面咧都帮到手嘅。不过正如好多专家所讲啦，都要多人用咧，嗰个效果先至会明显嘅。咁另外啦，个 app 出咗之后，唔知大家有冇下载咧？用过之后又觉得点咧？搵唔搵到街上面嗰啲二维码嚟到扫描？大家打嚟讲下你用过之后嘅感受系点啊？1872231啦，搭的士都得嘅，有冇用过咧？觉得点样都可以带嚟一齐倾嘅。咁喺电话旁边啊，请位专家倾下先，请嚟由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护长方宝桥一齐倾下噶。早晨，方宝桥。 早晨，顾林。 系啊，讲下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先。你都睇过啦，系咪啊？觉得点啊？呢个程式嘅设计？ 我都有试用过嘅，虽然我就未，因为我琴日冇时间去揾嗰啲处所啊，或者嗰啲餐厅啊，咁就都系根据佢嗰个说法。做到佢要做嘅嘢啦，咁第一就係話，你去到嗰啲餐廳場所嗰度就 scan 個 QR code， 咁就可以lock 咗個 location。其實佢就唔係真係好似嗰啲 apps 咁樣咧記錄你嘅邊度嗰個位置，即係唔係靠個 GPS， 佢基本上只係個 QR code 轉化咗俾一個地址。咁你就其實代替你手寫個地址咁解嘅，咁當然佢有個時間記錄啦，咁樣同埋你去嗰啲好似 check in 咁啦，走咗先要撳離開，咁啊確定咗你，譬如去呢個餐廳半個鐘，咁就做呢個動作。上個的士咁就因為冇 QR code 嘅，咁的士咧就有啲你記得的士啲車身上有啲黃色牌仔噶嘛？ 係啊 係啊，咁嗰啲黃色牌仔有車牌嘅，咁佢哋就話佢哋個 app 咧另外一個功能咧就可以 scan 嗰個牌仔，就做一啲叫做光學嘅文字辨識，咁就OCR 咯叫做，咁 OCR 咧咗之後咧就會記低個車牌，咁又係要上車落車，好似都係要撳呢個離開咁樣嘅。Anyway 咁啊，咁就兩樣嘢啦。咁第三樣嘢嘅功能咧，就話即係不幸確診嘅話咧，咁你頭先講嗰啲所謂所有儲低曬嗰啲記錄咧，就連同你填你嘅私人個人資料咧，就會發上去呢、這個衞生服務中心或者醫務處咁樣啦。咁做咗呢個動作，咁平時咧你係睇唔到你自己做啲咩記錄嘅，即係佢哋話唔知為咗保安原因定係加一私隱原因，總之你自己記錄咗嘅咧，咁佢哋應該記得自己去過咩地方啩，咁冇咧，總之佢就記住咗。就全部儲低曬，又加密咗，咁跟住咧就冇人攞得到嘅，咁到最後就一嚿就先翻去政府嗰度嘅啫，咁樣，即係但佢就唔會 不斷聲啦，亦都唔會話根據佢哋講啦，亦都唔會無端端會攞啲嘢走啦咁樣。 嗯，你點睇咧？嗱，譬如用户唔睇得翻自己去過邊嘅記錄，咁其實啲料都係靠自己入嘅啫，佢又唔俾你睇翻，你覺得點咧？ 係啦，呢個有啲商榷嘅，不過就係咯，佢就個説法係咁樣咯，係比較就即係有啲人係想知道我自己去過邊，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可能我諗佢哋有啲諗法係會唔會你如果你只有睇過喺邊？咁你會唔會無端端 delete 咗嚿嘢去㗎？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咯，我就唔係好知道。同埋你見佢哋係唔會俾你可以用一張相，即係佢唔可以影一張 QR code 先，跟住之後先，因為你可能你個 send 個 QR code 俾人哋，跟住你就自己又話我去嗰個地方嘅。咁所以咧變咗，我估佢而家好多嘢咧都好有限制地咁樣做。 嗯，所以記錄落去咧就不能睇、不能增、不能刪㗎啦。按道理就完全就入曬落去手機某個位度記錄低啦。 就係。 好，但係想問一下啦，有好多人都關心嗰啲權限問題。我哋裝一個嗰啲應用程式，總係問你攞啲應用權限。咁今次啊設計得合唔合理咧？又想逐個傾下。譬如佢就話要攞得手機歷史啊，又話要攞鏡頭啊等等嗰啲，你點睇呢啲？ 嗱，佢琴晚其實我見呢個資科辦都出咗個新聞稿，就講翻呢啲嘢嘅。咁有啲就正路嘢嚟嘅，譬如鏡頭咁樣。因為佢要 QR code 啊嘛，即係你要 scan QR code 要開鏡頭啦，你要影車牌做 OCR 都要鏡頭啦。咁儲存啊，因為你要儲存啲資料嗱，首先除咗你要儲存你本身 scan 出嚟嗰啲資料之外咧。你另外仲有嗰個名單，即係你佢要，因為呢個嘢其實係你 scan 咗啲資料之後咧，咁跟住佢要對咗你嗰個名單，跟住佢每一日都會 download 嗰個確診者去過嗰啲住所或者餐廳嘅名單，所以佢哋要 download 又要有儲存咯，咁樣，係啦。 OK， 咁嗱，頭先講翻鏡頭，佢係咪淨係攞鏡頭啫？佢唔搞個相簿嗰啲㗎，應該。 應該就唔搞嘅，但係佢因為佢會搞到你嗰個儲存嘅地方，所以有啲人都會擔心會唔會搞到嗰個嘢咧咁樣。咁嗱，其實我又覺得係咁樣嘅，即係琴日就一大堆人就講好多好多唔同嘅説法啦。咁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政府又話自己有理。咁我覺得不如真係咁驚，大家就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就係我哋去揾個保安專家睇下佢會唔會成日攞嘢走啦。咁呢個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其實佢而家就冇強制你要填個人資料嘅。咁你冇任何問題嘅時候咧，就唔好填個人資料落去，咁可能會好啲啦，起碼你會安心啲啦。咁當然你話去到最後我都係唔信嘅，咁你就唔好用咯嚇咁樣。即係嗱，依家其實抗疫都係咁樣嘅，即係抗疫好似全民檢測咁，如果你唔信任呢個政府或者你唔信任呢個制度嘅，咁你唯有就唔好用咯，就咁樣。即係但係呢個亦都係嗰個抗疫 app， 不論係呢一種或者任何全世界邊一種咧，真係要多人用、多人裝先至有用嘅。如果唔係咧，其實都係冇辦法追蹤到個傳播鏈同埋冇辦法截斷嘅咁樣咯。 嗱，方寶琪你都熟呢啲嘢啊，亦都我諗你都好熟嗰啲用家心態啊。你估呢一個應用程式嘅流行會唔會咧？會唔會流行咧？會唔會多人用咧？ 我諗就一般啊嘛。另外個問題，我覺得反而唔係淨係用家，而係而家嗰啲場地申請就話有幾多千個啦。咁但係我哋到而家都話，我都唔知喺邊度申請喎。咁佢資科辦就話要寫個電郵去同佢申請喎。我諗呢個手續應該要搞得清楚啲，如果根本冇辦法會有好流行咁，即係你冇餐廳冇地方用咧，就好難噶。其實咁， OK， 好，咁多謝你先，方寶橋傾到就多謝你啊。方寶橋咧就是、一位好熟悉資訊科技嘅朋友啦，咁解釋咗咧佢點睇咧今次呢一個安心出行嘅軟件啊，都強調一點咧就係、是、人多咧先至可以發揮到多啲呢個作用嘅。方寶橋咧就是、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大家有用這個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呢，可以打來一起談 ,187-2311,187-2311。那政府的說法呢，就現在呢就稍後都會推出電視廣告教市民呢怎裝怎用的啦。又說現在呢其實都已經邀請到呢近萬個公司型場所的參與，包括了有3000間銀行、食肆和商場的啦，都有二維碼呢給大家去到掃描的。有沒有下載到呢？有沒有用過呢？用過之後覺得怎麼呢？一起談一下。有阿阮太打上來 ,187-2311, 阮太你好。 早晨， 阮太，系，请讲啊。 咁我琴日就第一次想用呢个 app 啊。咁我 download 咗噶啦。咁我就去西湾河睇门诊，咁谂住喺大门口已经有得俾我 scan 嘅，咁但系搵唔到啊。咁我行入去大堂搭 lift 咧，就搵嗰啲着绿色衫嗰啲支援问下啦。佢哋就话咯，我哋唔知呢样嘢噶，呢啲系政府嘅嘢，你哋问翻政府。我哋呢度系医管局咁样。咁於是我就搭 lift 上去登記處登記，咁喺門口有得探熱嗰個姐姐咧，佢就知，咁佢就指俾我睇， 喺嗰度，咁我就 book 咗啦。 嗯， 咁我就入去护士室就即係俾個 feedback 啲護士，點解下面好似乜嘢都唔知咁樣。 嗯， 咁護士室嗰個護士姐姐咧，就話啊呢樣嘢係咪今日有定咩？我都唔知喎、 啊。 好、okay. 大聲問佢啲同僚，你哋有冇人識用呢個 app 啊？咁。咁、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原來你係護士都唔知咁我唔使講嘢啦，咁於是我就行返出去，咁我就覺得呢，唔知係咪政府宣傳不足啦，咁同埋我自己用過呢，我就覺得譬如有啲地方係冇呢啲即係登記咗嗰啲function 嘅呢，咁、我想自己 drop 低呢，佢又冇呢個途徑俾我 drop 嘅、 啊、 即係譬如我之後我去 APTA 去吉之島嗰啲咧，就冇得俾我寫翻低咯。咁、我覺得佢都係即係唔夠完善喺呢個 app。 我想問下後屘你揾到嗰、那個診所嗰度易唔易揾啊？多唔多眼啊？其實個位係咁啱。 哦，咁如果佢唔指俾我睇，我諗我都要即係睇一大輪先會知道咯。 O K。 咁好彩佢就只話喺嗰度就係角落頭咁，即係側邊啦，又唔係好角落頭咁樣。 O K。有幾多個俾你揀嘅？淨係 一個啫嘛， 一個場所得一個喺某個位嘅啫咁樣。 喺某個位咯，係啦。 Okay. 咁但係原來呢樣嘢咁多人唔知，even 係即係健康院呢啲好常用嘅地方，都佢哋自己都唔知咁樣咯。我覺得有啲奇怪。 OK， 好多謝曬婉太分享啊！第一日用嘅經過都要花啲時間揾嗰、那個二維碼嘅位置，多謝曬婉太啊！再彭女士都想講下肺炎方面輸入個案嘅情況喎。彭女士你好， 喂啊，阿二三啊，早晨，係 早晨，彭女士。 我覺得咧，香港咧。嗰啲肺炎咧越嚟越嚴重啊！日日都有五個個案咧，咁咧同埋咧上邊咧應該政府咧香港政府咧唔好俾嗰啲人輸入住，等嗰啲人嗰啲疫情好咗啲啦，好咗啲啦先俾佢輸入。日日都有咁嘅個案嘅，好似頭先你話嗰個李大清係咪叫做李大清啊？ 咩李大 清？輸入啊嘛。 哦，理工大學嗰個學者係咪啊？ 係咯係咯，李大清嘛，輸入噶嘛。嗰啲咩猪咩群啊？ 萧杰恒教授，你讲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我觉得唔好俾佢哋啲人入境住。人哋嗱，而家澳门同台湾都搞得好好啊，武汉都冇事、啊。嗰日我睇电视机，武汉啲人几开心啊，庆祝啊，又玩啊，又食嘢啊。而家香港成日都搞唔掂噶，唔知点解。唔好俾佢输入住，我觉得。 O、okay. K。 做得唔好啊，佢关闸咧，嗰边咧做得唔好啊。 O K。 嗰啲菌咧，周围惹到咧。惹到咧，周圍都係。而家香港咧，食啲群咧，周圍啲人咧嚟到香港咧，你好似話即係周圍去，又搭的士，又去食嘢，咁咪係咯。 OK， 好，都驚個病毒嗰個擴散嘅問題，多謝曬阿彭女士啊，關口嗰度要再守緊啲啦。好啦，剩翻唔好多時間，呢節而家9:49啊，呢個時候又想關注下另一個話題啊，就係樂齡科技博覽啊呢樣嘢。今年咧雖然話有疫情啦，但係都繼續搞到咁。不過高峰會咧就話要改咗喺網上嗰度做，咁但係博覽部分咧就喺翻展覽館嗰度做嘅。樂齡科技呢樣嘢，不如請翻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行政總裁蔡海偉又同我哋介紹下先。早晨，蔡海偉。 早晨啊，葉冠霖。 頭先講緊一路疫情啦，好多嘢都受影響喎。咁但係樂齡科技博覽又繼續搞到喎，係咪啊？ 係啊，我哋其實都係好小心咁去去諗啦，咁到九月幾嘅時候，當疫情咧係比較緩和嘅時候咧，我哋就決定去馬啦。咁亦都喺成個安排入面咧，我哋都好小心嘅。咁譬如舉例，我哋場內係唔准飲食啦。同埋咧，我哋都會加到好多其他嘅，譬如係搓手液啊等等嘅溶用啦。同埋有啲物品咧，我哋會用啲一次過即溶即棄嘅物品嘅。咁令到啲使用者可以安心啲、放心啲，可以使用咁樣嘅。咁我哋個博覽就禮拜四。開始咁就係一連四日喺會展度舉行嘅灣仔會展咁、今次雖然係疫情關係啦，咁我哋都有160個展，所以有500多件產品，有唔少都係新嘅產品店嘅。 嗱，樂齡科技都係想講下點樣幫助一啲譬如長者啊、照顧或者照顧者啊等等嗰啲。可唔可以講下今年你個主題係點樣？嚟到有啲咩睇嘅？大家嚟到 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今年有好多嘅產品咧，同譬如長者居家安老有關，亦都因為咁咧，亦多啲支援個照顧者嘅。咁所以我哋會有4個特色展館啦，其中一個特別講緊點樣支援照顧者，另外一個咧係講緊如果長者屋企佢去唔到中心嘅。我哋有啲咩嘅遠程嘅服務呢？係譬如透過用啲平板電腦等等呢，去幫助長者繼續喺屋企呢 去做一啲嘅訓練，咁、而治療師喺中心度咧，亦都可以睇住個長者做嘅方法啱唔啱啊，或者可以監察住佢一啲嘅生理嘅一啲數據啦，然之後適當地咧去俾一啲嘅指引俾個長者嘅。咁好開心咧，其實今年有啲產品咧係第一次公開展出啦，譬如有非政府機構咧，佢德國引入一個咁嘅系統。是相当之完善的。同样地香港本地的非政府机构呢亦都有自己研发的一个系统呢都是这样用在一个远程的康复的训练工作上面。咁我都见到另外一套就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呢亦都有一个咁嘅智能 AR 嘅实时康复指导嘅训练呢一样可以帮到长者亦都令到中心呢可以远程咁去支援住长者等佢继续可以一啲康复训练咁样。 特别疫情之下呢而家好多时譬如探啊接触嗰啲都多咗好多障碍啦。头先你讲远程呢啲唔系更加今年应该瞩目啲呢应该。 冇错其实我哋其实呢几个月呢好多社會服務團體咧都係好努力咁做一啲遠程嘅呢啲咁樣嘅項目嘅，咁所以今次我特別有一個展館係介紹呢啲遠程。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其實咧係都大家都關心，因為其實好多照顧者要照顧長者，個壓力都幾大嘅。咁所以我哋啲產品咧亦都係可以方便到照顧者。咁譬如舉個例，有一套咧我見到都幾得意喎，一套日本製造嘅睡衣，係原來咧個譬如長者著住咧。是可以譬如監察住分析到個長者睡眠即係睡眠嘅質素嘅。甚至乎個長者如果跌低嘅話咧，佢可以即刻通知到個家人，等佢個家人可以即刻睇下點樣去幫助支援佢咁樣。 OK。 咁呢個係仲好有趣嘅就係呢套睡衣好似好高科技，但原來可以擺落洗衣機度洗都得咁樣嘅。 OK。 咁呢啲都係我哋覺得即係好有趣嘅產品，係值得我哋去試下啦。喺香港如果多啲人睇到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引入到喺即係香港將來可以即係發售啊咁樣咯。 有冇得見嘅件睡衣？因為聽落嗱，睡衣應該要最舒服㗎。咁頭先做到咁多嘢，會唔會變咗著都唔舒服㗎？ 佢就好強調係著得舒服嘅，到時大家可以嚟。個博覽會度去睇下，咁其實咧仲有好多嘢睇嘅，譬如有一部嘅步行器咧，即係你見有啲長者喺街度，如果佢行路行得唔係好好咧，佢拎住個四腳架咁行噶嘛。咁其實行咧都幾辛苦下，隻手一路拎住嘅。我見到一個美國製造嘅步行器咧，我見到幾得意喎。佢係可以好似綁咗喺個長者嘅腰度。咁變咗行嘅時候咧，其實係行得自在啲，對手又唔使話成日將拎住，就隻手可以譬如握下手又得啊，或者做啲其他嘢又得啊咁樣，同埋可以防跌親嘅。咁我就咁睇嘅時候，我形容佢係咩咧？就係、是、似一個小朋友啲 B B 仔嗰啲學行車咁樣。不過就大件咗，就係、是、嗰個成人版咁樣嘅，但就可以支援到一啲佢需要用步行器嘅長者咁樣。其實好多好新嘅創意產品咧，我哋以前都冇見過，今次係第一次喺香港公開展示，咁亦都係可以幫到長者，都幫到即係佢家人啦。如果得我介紹多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就當然我哋有個展館就繼續講個照護食咧，我哋聽日會，我哋後日會公布一個照護食嘅即係呢個嘅框架喺香港。就照護食標準的框架嘅，應該過幾日我唔記得邊日。咁嗱，另外一個咧更加特別就係我哋喺十二月會正式開放嘅一個樂齡科技教育及租任中心咧，即係有啲產品我係租俾長者翻屋企用嘅個中心咧。咁我有一個迷你版就會喺個博覽會度就擺喺度，變咗長者可以或者屋企人可以預先嚟睇下，咦，將來呢個嘅樂齡科技教育及租任中心咧， okay. 有啲咩服務，同埋點樣可以咧租到嗰啲產品翻屋企用咁樣。咁我都希望大家嚟到咧，係無論係行內嘅朋友啦，或者一啲關心長者嘅家人啊，甚至乎有啲部分長者咧，自己都可以嚟睇下啲咁樣嘅產品咯。 So far 問埋啦，其實嚟係即係大家睇都方歡迎嘅，埋公眾人士都歡迎嘅，絕對。 公眾歡迎嘅，我哋免費入場嘅，就是、星期四到星期日，大概就係朝頭早十點至到夜晚七點啦。不過星期四因為開幕就遲一個鐘頭，七點開始；星期日就係早一個鐘頭，六點鐘結束。咁咪免費入場，同埋我哋仲有啲少少紀念品可以送俾參觀者啦。咁我哋可以送或者送俾長者咁樣，等佢哋可以喺屋企平時都可以用得到咁樣嘅。 OK， 好，咁多谢晒蔡海伟嘅介绍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蔡海伟咧就系、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啊。咁头先介绍翻咧就有呢个乐灵科技博览暨高峰会啊。咁就喺2020年，即系11月19日至到22日咧，就有个公众展览会举行嘅。咁头先都听到蔡海伟介绍啦，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睇下嘅。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聂鲁达写过：爱情太短，遗忘太长，爱一辈子自然不容易，但是恨足成世人似乎就更加不可思议。在小说《爱情的尽头》入面，恨就是比爱更加绵长。 真心爱着别人的人都是会嫉妒的，这个是书入面男主角班德瑞克的爱情座右铭。作为情夫，他对这段婚外情存在极大的不安全感，总是刻意讲一些伤害莎拉的说话。如果莎拉表现出难过或者受伤，就证明她爱自己更胜于丈夫亨利。 这种这么病态的相处模式，却在作者格雷安·葛林的笔下显得充满血肉和肌理。就好像耶稣对捉拿了通奸妇女的群众说：你们当中有谁没犯过罪的，谁就先拿起石头打他吧。有哪一个人未试过为爱人而变得不可理喻咁善导，又有边一个人未试过喺关系入面靠住伤害对方嚟到确立被爱嘅感觉呢？一旦你可以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情感，你就会知道班德瑞克虽然好可恨，但我哋亦都冇比佢更加高尚。 班德瑞克话佢恨莎拉，亦都唔止一次讲过自己恨亨利，偏偏喺莎拉病逝之后，两个被遗下嘅男人却互相扶持。不止一次为莎拉筹办丧事，亨利甚至邀请班德瑞克来这间少了女主人的大屋同住。这样的发展看似荒唐，但仔细想来却合情合理，因为除了彼此，世上还有哪一个能够明白这种失去所爱的切肤之痛呢？ 看到最后就会发现，这段爱情的尽头不是因为不再爱了，而是因为爱到了极处已经没办法再爱得更多。班德瑞克他的确是恨莎拉，但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恨，是遗憾而不是怨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爱情的尽头》，作者格雷安·葛林，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